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，产昌邑哀王。太初元年，以广利为二师将军，发蜀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，期至二师城取善马，故号二师将军。故号侯王辉使岛军，即西过盐水，当道小国各兼城守，不肯几时攻之不能下，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数日则去，必至玉城，是才有数千，皆鸡皮攻玉城城，玉城拒之，所杀伤甚重。二师将军与左右骑，指玉城尚不能举，况至其王都乎？引而还，往来二岁，至敦煌，事不过十一二。时使尚书言，道远多乏食，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，人少不足以拔冤，愿且罢兵，一发而复往。天子闻之，大怒，使使遮玉门关曰：“君有敢入，斩之。”二师恐，因留屯敦煌。其下汉王卓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，公卿义者皆愿罢冤军，专立公胡。天子夜出兵诛冤，冤小国而不能下，则大夏之属见轻汉，而冤善马绝不来，乌孙轮台亦苦汉使，为外国笑，乃暗言伐冤犹不便者邓光等，设囚徒汉寇道，发恶少年及边际，遂余而出敦煌六万人，复思从者不遇，牛十万，马三万匹，驴骆驼以万数积粮，兵弩甚设，天下骚动，转相奉伐冤，五十余校尉。冤城中无井，及城外流水，于是遣水工洗其城下水孔以学其城，一发数甲卒十八万九泉张掖北，至盐居修图以卫九泉，而发天下七科折及再备几二师，转车人徒相连主至敦煌，而拜洗马者二人为直驱马校尉，被破冤则取其善马云。于是二师后复行，兵多，所至小国莫不迎，出使己军，至轮台，轮台不下，攻数日屠之。自此而西，平行至渊城，兵到者三万，渊兵迎击汉兵，汉兵射败之，渊兵走入保其城。二师欲攻玉城城，恐流行而令渊一声诈，乃先至渊，掘其水源移之，则渊故以忧困，围其城，攻之四十余日。渊贵人谋曰：“王无寡逆善马，杀汉使，今杀王而出善马，汉兵已解，即否，乃力战而死，未晚也。”渊贵人皆以为然，共杀王。其外城坏，鲁渊贵人勇将兼迷， 渊大恐，走入中城，相与谋曰：汉所谓公渊，以王无寡，持其头，遣人使二师，约曰：汉无功我，我进出善马，自所取，而己汉军时，即不听我，我尽杀善马，康居之旧又且至，至我居内，康居居外，与汉军战，孰计之何从？是时，康居后世汉兵上胜，不敢进。二师闻渊城中新得汉人之川井，而其内食尚多，既以为来诸守恶者无寡，无寡头已至，如此不许，则坚守。而康居后汉兵疲来救渊，破汉军必矣。军吏皆以为然，许渊之曰：渊乃出其马，令汉自责之，而多出使四汉军，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，中马以下聘母三千余匹，而立渊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，名昧蔡为渊王，与盟而罢兵，终不得入中城，罢而隐归。初，二师起敦煌西，为人多，道上国不能四，分为数军，从南北道。校尉王申生故鸿胪、胡冲国等千余人别至玉城，城守不肯几时，申生去大军二百里，复而轻之，攻玉城急。玉城窥知申生军少，臣用三千人攻杀申生等，数人脱亡，走二师。二师令搜素都尉上官桀往攻破玉城，玉城降，其王往走康居，桀追至康居。康居闻汉已破渊，出玉城王与桀，桀令四季士副守义大将军，四人相卫。玉城汉所独，仅生姜足失大事，欲杀莫敌先锋。上归济世赵地拔剑击斩玉城王，桀等遂追及大将军。初，二师后行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击渊，乌孙发二千骑往，持两端不肯前。二师将军之东，诸所过小国闻渊破，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，献天子，因为至焉。军还，入玉门者万余人，马千余匹。后行，非乏食，战死不甚多，而将吏贪不爱足，亲谋之，以此误故者众。天子为万里而伐，不露其过，乃下诏曰：匈奴为害久矣，今虽徙幕北，与庞国谋共邀绝大越之使，遮杀中郎将姜，古雁门首长，威须以西及大渊，皆合约杀七门车令。中郎将朝及渊独国使，隔东西道。二师将军广利征讨绝罪，伐胜大渊，赖天之灵，从宿河山，涉流沙，通西海， 山雪不积，士大夫敬度，或王守鲁，珍怪之物必沉于阙。其封广利为海西侯，十亿八千户。又封斩玉成王者赵地为新治侯，军政赵使成功最多，为光禄大夫。上官桀敢深入为少府，李耻有计谋为上党太守。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，诸侯相郡守二千担百余人，千担以下千余人，奋行者官过其望，以折过行者皆触其劳。士卒赐职四万钱，伐冤再反，凡四岁而得罢焉。后十一岁，征和三年，尔师副将七万骑出五原，击匈奴，渡至居水，兵败，降匈奴，为单于所杀，语在匈奴传。赞曰：于本纪言，何出昆仑？昆仑高2500里余，日月所相蔽隐，为光明也。自张骞始大夏之后，穷何源？巫毒所谓昆仑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尚书尽之矣。至于本纪，山经所有，放哉。